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证监会连出三招救市 ，A 股交易结算费下月起降三成，继续加码。财政部网站深夜刷新困难，曾陷入暂时瘫痪，都是股民惹的祸，盼着半夜鸡叫呢。恒大足球决定登陆新三板，将成为首支足球股，看球看成股东。经济数据向好，美国股市继续上涨，能救成这样就算是慢牛了。 第二点，正点。 造假团伙以工业盐冒充食盐，两万吨标注为北京中盐加碘精制盐的假冒伪劣盐销往七省市，这算故意杀人。陕西一区委书记的履历上显示12岁参加工作，官方回应称曾在艺术单位工作，这叫红小鬼。暴风科技将联手海尔电器进军互联网电视，电视台、乐视、小米对手越来越强大。由于中国经济放缓，打击贪腐，澳门赌场收入创5年来新低，赌场规矩太多，不如股市自由。商务辟谣称，我国入市保护期早已结束，进口商品不会大幅降税，就是哪有这种好事儿？山东曲阜两辆执法车违规超速拦截出租车，引发对方车祸，造成6死2伤，是执法，不是打劫。河南信阳干尸男童事件，昨天官方说13万并非最终赔偿金额，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？ 第三点，论点。 有媒体报道说，中国北方农村彩礼起价10万，南方条件差的还得再加价，有的地方呢加上房车至少得50万。想起不久以前呢，江苏曾经发生因为拿不起15万彩礼杀害女友和丈母娘的惨剧，这彩礼到底该不该给，给多少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论。反对方当然是以男士为主，网友七月七就感叹说，这哪是嫁女儿，简直是卖女儿，比拐卖也好不到哪去。幸福一家说，借钱给了丈母娘，到头来还不是女儿和女婿还。杨松说，爱情必须用金钱来衡量吗？而很多女网友则表示对彩礼认同。畅畅就说，男方一点彩礼都不舍得给，说明他更在乎钱，能对女儿好吗？或者连彩礼都给不起，嫁过去只能吃苦了，谁愿意走自己的路？说彩礼是一种信用担保，我们这儿有个女孩结婚一分钱没要，在婆家任劳任怨，结果老公外遇离婚，她净身出户还得养孩子。中国日报的评论说，生养了女儿的农村家庭只能指望从彩礼中一次性收回成本，得到养老的保障和回馈，所以这背后其实是农村养老的难题。我早就说过，剩男问题比剩女问题严重的多，越穷的地方小伙子越找不着对象，而彩礼其实就是找对象的价格。 第四点，据点。 第一句，现在吃贵点的菜都有点舍不得，这是北京股民马先生说的。股市好的时候，他家顿顿红烧肉，股市一被套只好干瞪眼。前天呢，股市上演惊天大逆转，昨天又震荡下行，这让不少散户切实感受到股市的阴晴不定。马先生到证券公司看盘的时候，手里还捏着超市的促销单，正在找特价菜。记住，一定要吃红色的菜。第二句，怕婚后他跟着我受苦委屈他。安庆一个小伙子怕女友受委屈和他分手了，结果小伙子今年呢考研成功了，拿着钻戒去求婚，发现前女友已经成为他人妇了，于是小伙子写了本11万字的书来指点前女友，叫新入门媳妇手册，堪称夫妻生活的百科全书。从婆媳相处到日常菜谱，从冲突的解决办法到理财和常见病防范，甚至连孩子的教育都从婴儿期写到了成年。哎呀，你若安好，果然是晴天霹雳。第三句，我出钱打护士者必须被拘，这是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的院长说的。一名护士呢，在给患儿输液的时候被家长甩了好几个大耳光，打成了脑震荡，理由是动作不够麻利。医院报警以后呢，警察不愿意抓人，后来政法委向公安局施压才抓的人。打人者就求饶说，我可以赔偿5000块钱，别拘留我就行。 但是院长明确表态说，5000块钱我掏，我给护士，你必须进拘留所。警察为什么不抓人呢？ 第五点，乱点。 福州版雷政富事件曝光，茶叶店老板指使泡茶妹色诱多名官员，并且敲诈，这算为民除害？邪教全能神秘密培训播音人才，5人被判刑。还有人让我学播音呢，这不找着判刑的吗？云南有村民养了2只宠物狗，2年后发现是黑熊。嘿，要是牛和熊更不好分，谁能说清现在是牛还是熊？成都一个村子用2斤蜂蜜兑了4斤白酒下套去抓黑熊，结果熊耍完酒疯以后扬长而去。光头强呢？还是成都驾校学员考完试以后摆谢师宴，教练酒后开车被吊销驾照，终于报了仇了。山东聊城孤儿院雇孩子骗募捐，每人500，21个孤儿里边只有一个是真孤儿，骗爱心比骗钱更无耻。浙江有个好丈夫心疼妻子挤公交，帮他拼车上下班，结果妻子跟拼车的车主私奔了。你以为是拼车，人家以为拼媳妇呢。四川南充95后的女生追打自己的男闺蜜，高声大喊，让你抢我的男朋友。你听懂了吗？ 第六点，特点。 虐狗家暴在中国呢不算新鲜事，但是在美国可得掂量掂量。6月30号涉嫌相关5项重罪的中国留学生陈段英被圣塔芭芭拉高等法院判处1年牢刑，监外服刑5年。1年前呢，陈段英考到美国留学，为了缓解学习的压力就找了个女友同居，结果俩人经常吵架，为了缓和矛盾呢，哎，俩人又养了一条小狗。没想到小狗呢不懂事，矛盾更大了，陈段英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了小狗身上，骨头给打断，身体也给打残了。在带着这小狗去看病的时候，哎，人家动物医院给报了警了，这警察不像咱们打护士都不管啊，人家给抓走了。检方本来要求7年刑期，动物保护组织也要求重判，但是法官认为说，哎，陈段英啊勇于承担责任，主动认错，决定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判1年吧。所以打狗不光看主人，还要看地方。 第七点，槽点。 看个帖子啊，紧急通知，家里有孩子的大人都看好了，来了1000多个外地人，专偷小孩抢小孩，已经解剖了7个，拿走了器官，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是转一次可能拯救一个孩子。估计这种帖子你的朋友圈也在疯传，说不定你还转了，但这些都是假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假的帖子呢？就是为了让你转。新媒体时代，转发就是眼球，眼球就是经济，就能带来收入，所以越吸引眼球的，越耸人听闻的标题，转的人就越多。一般来说呢，造谣者都会瞄准大家的痛点，比如刚才这个，父母们肯定转，有爱心的一冲动也转了。还有呢，就是民族主义的、阴谋论的，比如境外势力做空中国5大手段，不转不是中国人，哎，你一爱国，对方流量就上来了。还有食品安全的，比如说央视已经报道这些都不能吃，前几天咱也说了，这些除了骗流量还可能是公关骗钱帖，你给我钱我就不黑你，你不给我钱我就找你的对手给我钱继续黑你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没有辨别，只有冲动，不光浪费了自己的爱心，很可能还成为帮凶。好了，每个工作日早上7点，蜻蜓 FM 新闻频道搜索红七点就能听到我了，记得收藏，记得下载蜻蜓 FM。同时欢迎关注红七点的官方微博，上面有我们的微信群二维码，欢迎加入。好，大梦坚决，红七点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